Hey, 大家好，又回来我们家产讲餐，就我是山大。 咸咗同山大。咁我们第二个 topic 呢就好应景喎，山大。因为而家是好快到秋天㗎嘛。 而家其实应该是秋天已经，因为 如果今年感觉 不是。如果今年不是润咗六月的话呢，前两日应该是琴日就是呢个中秋节嚟㗎。不过今年润咗 个月。下个月十月， 咁所以现在就其实真系秋天嚟噶啦吓。 喂，我哋个 topic 咧就系、是、话，喂，究竟秋天有啲咩好去处咧吓？ 系吓， 系啦。咁有啲咩特别好去处咧？阿生大，你觉得？ 嗱，其实呢个 topic 咧就我提出嚟嘅。咁你点解咧？早两日即系上网嘅时间咧，就见到哇！喺我 Facebook 度咧，就有人 recommend， 即系 Facebook 就 recommend 咗一个 page 俾我。呢个 page 咧就好特别，我第一次知道有笪咁嘅地方。原来加拿大咧有个叫做 Great Trail， 大嘅远足径啊，大伟大嘅远足径。 边度到边度啊？ 由东岸到西岸。 哇，咁犀利 ！OK， 25,000公里。 OK， 咁其实你喺网度咧见到 thegreattrail.ca 嘅，咁不过后屘我睇翻有啲 review 咧就话，喂呢、這个 Great Trail 咧就有啲取巧嘅，咁佢喺嗰个点讲啊，即系其中喺、哦、即系佢其实系将一啲佢 additional 加上去，另外再起嘅 trail 就博埋一啲路。咁、 okay. 其实佢有一部分嘅 trail 咧，就唔系真系 trail 嚟嘅，其实系啲 highway 嘅 soda 嚟嘅。 哦、oh, okay. ， 即系你睇落去咧，都觉得会系有啲危险嘅。即系如果隔篱嗰啲车嘭嘭声喺度飞过，咁你就喺嗰度话远足，咁其实系唔系好 recommendable 嘅。咁不过。不过喺加拿大，其实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中意去远足咧，系好多好多地方你系可以去行嘅。 因为我最记得咧吓喺加拿大时候咧，一到咗十月第二个礼拜度咧，咁啊好中意去啲大 park 度，尤其是去嗰个叫 Algonquin Park 啊。咁点解去嗰个 Algonquin Park 咧？因为成个 park 入边都系枫树。 系， 咁你知加拿大十月第二、第三个礼拜就即系秋，其实都好好寒噶啦，即系唔系话十零度嘅，即系你朝头早可能已经零度嘅。咁嗰啲枫叶咧就已经由绿色转咗做橙色，咁万山咧都系橙色，咁啊哇，觉得咧就好鬼靓嘅。咁所以咧，其中一个咧就系睇枫叶。头先你讲嗰个 trail 咧，我相信如果真系。十月嗰段时间行嘅话咧，应该又会好靓。 我相信头先讲个 trail 咧，我 sorry， 我即系呢排比较忙啲，就冇啊，即系睇晒嗰个 web page 啊。就我相信 Algonquin Park 呢一啲 provincial park 可能都系 part of 嗰个 trail 嘅。系啊系啊吓。咁不过如果你话讲你头先讲翻 Algonquin Park 啊，嗱我第一次去嘅时间咧系八年嘅秋天，咁我话嗰阵放假就一个平日嚟嘅，咁啊同太太就走咗，即系开车走去Algonquin Park， 就谂住睇枫叶，就行山。咁我哋即嗰阵时又冇 GPS， 我又冇乜地图咧，咁一求其即系 见到就行， 喺个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度攞到个 map 之后，咁啊睇即系边度有 trail 咁啊，去到泊低嘅车，拣咗一搭即系比较近个即系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泊低嘅车，咁落车行咧，行咗唔够五分钟。见到一个 warning sign， 个 warning sign 讲咩呢？又话呢度附近有熊，有熊人。咁我睇见话有熊人唔好啦，熊人俾你碰得到的话咧，因为熊人嗰个即系佢未必系好凶残，但系佢一凶起上嚟咧，你系即系避唔到嘅。咁所以我后来 give up 咗个 idea， 就。 即系冇再去行山。 其实咧喺我读书啊，当年读书年代咧就试过由呢个 Alberta 揸车就揸到 Montreal 啦。 哇！咁其实揸 Montreal 系啦，就6000多公里来回。 嗯， 咁咧就我哋一路 camp along 嗰个 highway 嘅。咁其实咧就系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就系头先你提起咧，就系我哋 camping 嘅时候咧就遇到熊。 嗯。 咁点解咧？我哋喺度扎营嘅时候咧，就有个 系秋天嚟嘅，都系 夏天嚟嘅， okay. 应该系7月几。咁扎营嘅时候咧，即系 during the day 啦，咁啊扎营，咁有个鬼就走埋嚟同我哋倾偈，佢话：喂，你哋喺度扎营，你唔惊咩？咁样，我哋话惊咩？咁样，喂，呢度好多熊嘅，咁样吓，唔系啊嘛，咁样。跟住个鬼就 offer 我哋啦，喂，不如咁啦，你哋唔好住喺营度啦，我有架 van 仔 租我 van 系啦，佢唔收钱嘅，佢话你喺你几个喺嗰度今晚喺度弯住啦咁样，咁出资咧，我哋又喺佢个 van 度过夜，点知咧就见到4只熊 ，OK 系啦，咁佢话啲熊点解会出嚟咧？咁样啊，原来啲熊最中意咧就系抄垃圾桶。 系 咁喺个 park 嗰度咧，见到垃圾桶咧，啲熊就跑埋去咧，系咁抄抄抄抄，其实就搵嘢食。咁我哋就好彩啦。如果嗰次见唔到嗰个鬼佬嘅话咧，其实可能俾熊食咗。咁所以头先你一提起咧，就谂翻起，哎，啲熊都几即系喺加拿大系好鬼多嘅，周围都有。 多啊！你头先讲话抄垃圾，譬如好似 Yellow Knife 又好出名，有啲即系搞极都搞佢唔掂噶。 因为熊喂，加拿大好似有个 rule 系唔可以，你唔可以主动猎熊噶嘛。 加拿大好多嘢都你都唔可以主动猎 嘅。你唔可以，即系佢攻击你，你就可以打佢。 就算你话而家最 唔可以打佢， 最讨厌嘅叫咩啊？叫 raccoon 啊 ？raccoon 吓 ，raccoon 嗰啲你。你唔可以，即系嗱，佢就算喺你一 raccoon 最讨厌就系会揾到你间屋，觉得你间屋够舒服嗰阵，佢会走入嚟揾到窿罅咧，就捐入去你嗰啲 屋梁嗰度， 即系 attic 系啦， 即系走入你啲 attic 入边咧，咁就喺度住。咁你最多系赶佢嘅，但系你赶极都赶唔走嘅。 系啊，要揾专家嚟捉佢先。 系啊，系啊，吓。咁啊，呢个唔好讲 raccoon 啦，因为我哋而家讲话嗰个即系 秋天有冇 秋天有啲咩好嘢啦？有啲咩值得去玩味咧吓？咁嗱，我自己咧就我系好 recommend 一个节目，我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噶？睇三文鱼回流啊！ 系 YouTube 就睇得多，真人睇就未试过啦。 真即其实喺加拿大即系住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生活感受同埋享受嚟嘅。 喂，嗱，我知 Vancouver 嗰边就肯定就唔使去好远就睇啦。但 Toronto 喺边度睇咧？ 有嗱 ，Toronto 其实都有。嗱，我知道都有啲地方系睇得到嘅比较出名啦，因为我自己喺 Mississauga 住咧，喺 Mississauga 咧有一条河叫 Credit River 嘅，咁呢条 Credit River 咧，佢就系流经呢、這个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 UTM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 Campus， 咁就喺佢侧边流过，咁佢侧边流过嗰度咧有个 park， 个 park 咧就叫 Credit， 应该系叫做 Credit River Park 啊。 OK， 咁你走啲好多人咧，就呢个时间啦。其实而家九月天啦，到九月尾嗰阵就好多人会去嘅，即系去钓三文嘅又有，去睇人钓三文嘅又有。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睇嘅时间咧，应该系90年咧，我女初出世嗰阵。咁嗰阵佢仲系手抱咁大，咁我就走去。睇人钓三文，咁其实我哋谂嘢，即系睇下，因为睇纪录片就睇得多啦。咁但系喂，睇真嘅又冇喎。咁喺 Mississauga 住，我啲朋友话嗰度有得睇，咁啊走去睇咧，话真系系蔚为奇观嘅。即系你 揸几耐车到啊？ 就喺条大路侧边啫嘛， 唔使揸好远嘅。 就喺登特喺个 campus 校园侧边嘅。 咦，喂，呢个真系要下次有机会睇睇。 系啊 ，OK。 咁嗱，佢咧，你去到嘅时间咧，喺条河入边一个比较深啲水嘅地方咧， 就一大批三文鱼喺度。咁你直头见到佢喺度游啊。咁喺条河度呢亦都企咗好多人喺度啊。嗱点解我话企好多人喺度，其实嗰条河呢就好浅嘅。咁有啲人去钓三文嗰啲呢，佢哋其实就唔係真係諗住钓三文而嚟食。佢哋係火分。即係 放返佢。 钓嚟又钓咗佢会放返佢㗎啦。咁但係佢哋好好装备嘅。就有啲咩装备呢，有件衫啊。有一件特制嘅防水衣呢，係着咗上去之后呢，佢係成件连埋对鞋嘅，连埋对靴嘅。 咁你。企喺条河中间。 你要着嗰陣时呢，你即係你有个比较大啲嘅车，可能有个 pickup 会比较好啲啦。咁你喺个车上面呢，即係称起嗰件衫之后呢，你係成个好似即捐衫 人咁样， 咁就捐咗落去。咁你就即着住嗰件嘢呢，就企咗落去啲水入面。咁你跟住揸住个钓竿就喺度钓三文。咁我见到好多三文呢，哇。 啲大条到啊。 好大条。 好大条。 可以去到，我諗可以去到二三十磅，个别可以超过三十磅。 哇，好大条喎，咁样。 咁你见到佢哋嗱，我有印象好深嗰次咧，我见到有个即系啲白人啦，咁就去钓咗条三文，系好大条。我睇到个条三文有几大条，因为三文咧系喺水度好大力，就大力到就扯住佢，扯住我去嚟行。咁其实嗰个鬼佬咧就。大即是佢係好大隻，即係佢可以咁粗扯條三文，但係你一咁粗扯唔扯斷咗條絲啦，咁跟住個三文行，耐唔耐就俾啲力，就諗住即係等個三文筋疲力倦呢就可以捉住佢啦，咁樣。又點知呢，佢俾個三文魚逆流咁拖住行咗半個鐘頭。 犀利。 最後條三文走甩咗。 Okay。 咁但係其實呢，嗰啲三文其实三文鱼点解会走返嚟呢，三文喺嗰、那个即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唔知道生物学叫咩，系咸淡水嘅鱼嚟嘅。咁佢出世嘅时间呢就系喺 Great River， 呢啲喺 Great River 嗰度。 上游。 佢大嘅三文产完卵喺嗰度孵化咗嗰啲三文，当佢成鱼之后呢，到咗两三岁咧，佢会游翻沿住河流落去 Lake Ontario， 跟住 St. Lawrence River 嗰边 ，St. Lawrence River 嗰边，咁啊游出去大海，咁然之后四五年之后，佢哋又游翻嚟，就产卵。咁其实你即系去见到嗰啲三文咧，其实就系成熟咗，准备产卵繁殖下一代嘅三文嚟嘅。 但有冇人捉嚟食嘅咧？吓， 嗱，我相信有。因为呢嗰次我係见到呢有几个，我唔知係咩国家，好似係啲葡萄牙人呢，意大利人。不过呢两年听讲话中国人多咗。咁咪捉咗之后呢，就搵条好大嘅木条呢，穿过晒嗰几条三文嘅嘴。咁又托住，咁咪托走。咁所以呢个时间，如果你哋喺啲不明来历嘅地方，你千祈唔好随便买三文鱼，嗰啲有可能喺呢啲咁嘅地方捉返嚟。 喂，但係佢咁近 city， 可能有呢个 pollutant 㗎喎，有污染物。 绝对系会啦，你游过 Lake Ontario， 美国嗰边又有 pollutant， 你游过 Oshawa 嗰阵 GM 又会有啲吓 General Motor 有啲油咁咪排咗出去。 理论就唔食得嘅。 是唔食得㗎。 啲人一般嚟讲都捉嚟玩嘅啫。 係呀，咁但係嗱，你又会感受，即係有啲，即係有你有，即係你会感受到嗰个生命嘅奇妙啦。因为我自己唔係嗰次，跟住嗰年有次，我年年都走去睇人睇三文回流。咁嗰次我又自己带埋鱼竿去，结果我一盒鱼钩呢全部冇晒。一落去系啊，好易挫，好易上口，一上一挫，啲三文一喐， 全部走咗， 全部挫走晒。 系大概九月十月呢个时候， 九月尾十月初到啦。咁嗰次有一个小朋友，咁咪佢捉到条三文，佢咪可唔可以帮，可唔可以帮佢手？我梗得啦，我都未试过称三文离水嘅感觉，帮佢一齐咁啊。佢就称，我就拿住，佢有个捞呢喺度，我拿住个捞呢，称得咁上，一捞上嚟。咁捞咗上嚟之后呢，呢、這个小朋友好嘢喎，佢问我可唔可以帮手 同埋帮佢手帮条三文鱼手。咁系原来系点样帮手帮条三文鱼手呢？佢教我呢，佢称住条三文鱼左边嘅腮，佢右手称住三文鱼左边嘅腮，佢叫我用我嘅左手就称住三文鱼右边嘅腮。咁呢就将条成条三文呢，我諗嗰条鱼就加应该有成二几三十磅重。咁呢佢话诶，大家齐喺个岸边，因为佢好彩佢喺个岸边都捉到条三文上嚟。咁喺个岸边就伸只手出去，哇，跟住有奇景，嗰条三文鱼原来系乸嚟嘅。咁呢就喺度放蛋，放啲三文鱼卵。咁係好壮观，直头好似瀑布咁啡落去个河面度。 唔犀利 ,ok。 咁我諗即係个量呢，係如果你摆个汤碗喺度，可以撞到两个汤碗咁多。 唔犀利喎。 好犀利。咁啡完之后冇啦。咁呢个小朋友话唔该晒。咁跟住做咩呢？ 放返佢。 放返佢落水。跟住佢落水摆咗两摆，游咗两游，好似冇再喐到。咁、啊、然后呢，其实好多啲呢啲咁嘅啲三文鱼呢，你再下一个礼拜去呢就唔喺度，同埋会有好多鹰走嚟啄，死晒好臭。 哦，即係佢係呢个产完卵就会死㗎。 产完卵就死㗎啦。 ok。 吓、啊！ 我、哦、呢、這个真系战界怪现象。 吓、啊，咁呢、這个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话你喺闯堂，我觉得系最近系可以睇到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景象，因为你睇到咧会觉得好开心，又话喂，原来嗰、那个即系自然环境仲 conserve 到，令到啲三文鱼即系有个信心游翻嚟，即系做佢哋吓，即系千百年或者数亿年以来祖先一路做嘅嘢，咁你可以感受到个生命嘅奥秘。 嗯， 我好鍾意睇呢样嘢。啊，直接讲下好似。 喂，另外一样嘢呢，秋天呢就喺加拿大呢住呢，就係即係如果你住 house 嘅话呢，大家都会做嘅。 嗯。 就要日日都要扫叶。 係。 系啦，咁你秋天好多落叶噶嘛，咁咪扫叶就即系做到好近啦。 嗯， 咁我特别要讲一讲嘅，因为初初去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就唔知道啊。有个朋友讲就话：，哎，我哋初初嚟到加拿大，见到啲屋有游水池，哇，咁好中意，即刻买咗间屋就是、游水池。 嗯， 点知佢买完之后，过咗一年之后咧，佢就好后悔啦。喂，点解咧？佢话第一，原来咧个游水池咧唔净止系秋天会落叶。其实整个夏天 系噶，系噶。 咁你每日咧喺个流水池嗰度咧，就你要捞叶，因为啲叶咧如果执咗落去个 filter 度咧，又会啊，又会 你又吸咗啲毛咧， 好复杂。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佢话：哎呀，唔净止秋天，我成个夏天都要捞叶。但系另外一个最 critical 嘅嘢咧，Toronto 户外能够游水嘅话咧，其实全年得两个礼拜嘅啫。 系， 即系你间屋有个游水池嘅话，其实系得两个礼拜可以游到水。 系， 咁但系后屘佢点解决定做一样嘢呢，就好神奇。佢最后尾呢，佢係将个游水池用泥封返佢，整返块草地喺度。咁话你搞乜鬼呀，喂，个游水池好贵要整㗎喎，点解你而家要封咗佢呢？ 佢买啲泥返嚟都唔平。 係啦，冇错啦。然后佢解释一样嘢系咩呢，我因为有个游水池，我间屋点卖都卖唔去。点解呢？原来因为有个游水池呢，风险大好多嘅。 係咪 隔离有细路仔爬过嚟，如果跌咗落水浸瓜咗嘅话呢， 係你嘅责任嚟。 就你嘅责任嚟嘅。 係 㗎。咁所以佢话呢，喂，啲人嗰间屋好靓，但啲人呢就唔肯买，就因为你嘅游水池。到最后尾呢就要花巨资，就买啲泥搵人返嚟呢填返平嘅游水池呢，先至可以买到间屋。 嗱，喂，今日讲到呢度呢，咁我諗有啲嘢啊，有啲好嘢介绍俾大家啦，係咪 啊？係啊，因为呢其实呢喺网台呢度啦，咁我哋即係提供啲资讯俾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其实我哋都要搵食㗎嘛，係咪啊，山大？ 係。 咁我哋搵食呢，咁呢个礼拜呢就即係 同埋我哋要帮网台啲朋友搵食。 冇错啦，其实讲緊两单嘢嘅。咁讲咗我哋自己即係搵食嗰单先啦。咁其实我哋就係做光竹梅嘅 service 同埋产品㗎嘛。 咁今个礼拜咧就有件好上心落事嘅嘢啊嘛，新大你啊讲俾大家听下，分享下。 系，因为我哋透过网台呢边咧，有朋友咧就即系 line up 咗，就同即系香港四大家族其中一个即系地产商咧，佢哋喺南区一个超级豪华嘅屋苑咧就。同佢哋室内做光触媒，咁诶个效果相当满意啦。咁而家除咗做室内，即系室内佢迟啲会再做多啲 testing 啦。咁亦都会喺室外做啦，因为佢哋喺室外出边咧，就香港独特嘅环境咧，就令到佢室外咧一个几亿银嘅楼盘出边都生满晒青苔嘅。 冇错啦，其实今次咧，其实我哋系觉得有突破嘅。第一个突破咧，就系呢个地产公司咧，香港系一间好出名嘅地产公司。咁第一系出名啦，第二就系、是、啊，原来佢哋对光触媒都知道啊，原来有啲咁嘅新 technology， 佢系愿意睇。 系啊，咁嗱，我哋会再。迟啲会同佢哋再做室外啦，咁就再 update 翻大家。咁另外一样咧就对大家嗱呢、這个咧就对大家 long term 嘅可能即系你觉得即系会需要屋企要做啲功夫就整得干净啲，咁呢个比较 long term 啲嘅。咁但系 short term 啲就话而家中秋节。正式嘅中秋節仲有三個禮拜到嚟啦， 系啦， 咁、我哋就有啲好嘢介紹俾大家嘅。 有咩好嘢啊？ 你介紹下啦。 喂，網台已經講咗啊，大肥講咗係有呢個貓山王榴蓮啊嘛。 係啦，咁大家咧嗱，而家我哋有貓山，即係有貓山王榴蓮月餅啦。咁 ending 咧，亦都有我哋喺出。边咧系有一个销售点嘅， 系啦，销售点喺边度啊？喺荃湾 嚟嘅， 系啦。 咁荃湾边度啊？ 荃湾南丰中心， 系啦。咁就系呢个地铁出嚟，咁你好容易见到行出嚟南丰中心出边卖鱼蛋侧边嗰度， 第一个铺位应该可以咁讲，系第一个有嘢卖嘅铺位就系啦。 佢而家做紧啲 promotion 嘅，咁如果你买满两盒的话咧，就有啲一。磅 有海鲜送咧， 八个头嘅大虾送，咁咧就你可以嗰晚黑团圆之后，夜晚黑食猫山王月饼，咁啊真系个上心落事嚟嘅。 系啊，讲翻起嘢，我而家录完音，我都会买翻两盒先啊。 好啦，咁啊，喂，大家啦，趁住仲有现货喺度，咁踊跃嚟购买，好嘛？咁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先， 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见， 好，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